令彼都想不要自怜。一个任笑声很少，眼泪太多。我跟你绝对不配星座，而两手捉不到岸，也想到河，宁愿一起撕折一时，好过就算一周中数日痛楚。 新城广播剧团钟欣桐、陈文焕、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九集。 是我啊 ，Natalie 啊。 Natalie， 你家喺边啊？ 喺机场啊，啱翻到香港。 你唔好走啊，我嚟接你啊。 我唔会走，你唔使咁紧张。 咁你几时得闲呢？我好想见你啊！我好挂住你啊！ 真嘅？ 上次喺餐厅度我讲嘅嘢系口不对心噶，其实我已经同我女朋友分咗手啦。 嗯，你同佢分手关咩事啊？ 我呢几个月谂得好清楚啊！我原来由头到尾中意嘅人系只有你一个。 但系你叫我点信你啊？ 你信我啦，我冇讲大话噶。 如果我突然之间在你面前出现，你最想跟我说的说话是 我爱你。 真的？ 啊？为什么你在这里？我不是发梦嘛。 你没发梦啊，我真的在你面前。你可不可以讲回刚才的说话？ 当然没问题，我爱你，你没离开我。 回来香港跟 Aaron 一起，这么多开心的事我很想跟一个人分享啊。唔知佢喺屋企咧？ 今日我喺屋企做紧功课，电脑 ICQ 突然间开着咗，我唔相信自己对眼啊！安拉嘅人竟然系 你几时翻嚟噶？ 啱啱落机。 你个死嘢啊！粒声唔出走咗佢，知唔知人担心死噶？ 总之我有难言之隐啦。 我唔理你啊，你今晚一定要讲晒俾我听你呢三个月去咗边。 一晚我驚唔够喎。 我有大把时间，你讲几耐都冇问题。 你唔怕闷就最好啦。 我好戥你开心啊，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你咪一样苦尽甘来搵到个心目中嘅白马王子。 嗯，但有样嘢我觉得未够圆满嘅。 系咩？ 嗱，我同你识咗咁耐，都仲未见过你个样。 你唔怕见到我之后，第日玩 ICQ 冇晒幻想咩？ 我唔想再同你玩 ICQ 啦，我想同你一齐行街、睇戏、买衫，面对面咁倾心事。你系我最好嘅朋友，我好想更加认识你啊！ 你点解讲中晒我心里面谂嘅嘢嘅？ 咁我哋几时可以见面啊？ 嗯，我哋要拣个好日子。啊，等我谂谂先，不如就中秋节啦。 好、啊，人月两团圆。 不过有一个条件。 吓、啊，你零舍多条件。 要带埋男朋友出嚟噶？ 都好，我都想睇下你个 Aaron 有几深情，可以赢得你呢个有钱女欢心。 我都想睇下你个 Hello Kitty 系咪感性到可以将冰山劈开。 咁到时我哋点样相应啊？ 系、哦，要谂谂先、哦。 冇理由咁靓大盒月饼去相应啊！ 你带啦，咪搞我。 咁点啊？ 倾咗成六个钟啦，我眼瞓啦，不如瞓醒至谂咯。 嗯，都好。咁夜啲再傾過。 嗯 ，see you。 See you。 喂，你一陣記得借份 notes 俾我啊，考佢嚟救命噶。 Michael。 小敏，你終於都翻咗嚟啦。 我嚟俾手信你啊嘛。 你嘅出現咪係最好嘅手信咯。Auntie 结婚咁大件事都唔讲俾我知嘅， 妈咪吩咐话唔想铺张。 嗯，咁你有机会嘅话，记住帮我问下 Auntie 老婆。 你有心啦， 净系见你讲你妈咪，又唔讲自己嘅嘢嘅。 我有咩好讲？ 你有冇拍拖啊？ 咁你呢？ 又要我讲先？ 老规矩啊。 嗯，怕咗你啦。有啊。 系咪同学仔嚟噶？ 点解咁问嘅？ 而家唔怕讲啦。我有次偷偷地嚟大学度揾你，见到你同个女仔一齐食饭，好 sweet 啊！ 咁都俾你睇到。 讲多啲嚟听下啊！佢读咩系噶？ 其实佢唔算系我同学，我都唔知喺边度讲起啦。 你越讲越掉人、啊，快啲讲啦！ 好啦好啦，咁你有冇听过一个女仔为咗识男仔会扮学生去大学扮上堂啊？ 你讲真噶？ 我都知呢个故事咧，又真系好难令人信嘅。但系故事入边嘅女主角，咪就系我而家嘅女朋友咯。 我听到 Michael 呢句说话，个心突然间沉咗一沉。我估唔到 Michael 嘅女朋友，竟然系阿 Lu。但系而家谂翻起，其实真系有太多蛛丝马迹啦。大学里面叫 Michael 嘅人可能好多，但系读建筑又中意喊嘅。真系冇几多个。阿 Lu 虽然叫 Michael 做 Hello Kitty， 但系佢做所有嘅嘢，全部都显示佢系 Michael 啊。只系因为我冇心肝，一路都唔发觉。即系话，佢喺 canteen 见到嗰个女仔，就系阿 Lu， 佢就抢走我 Michael 嘅情敌啊！最荒谬嘅，仲系佢抢我男朋友嘅招数，都系我教佢噶。 online 上的恋人们，online 上的恋人们， 唔该，小马喺咩度啊？ 啊，小马，佢啱啱出咗去，你有事揾佢啊？ 咁佢几时翻嚟啊？ 你唔赶嘅，等下啦。佢打个电话话翻紧嚟噶啦。 哦，咁我喺度等佢啊。 又有女仔嚟揾小马哥啊！ 唉，呢排小马哥真系行桃花运啦、啊，咁多女仔揾上门嘅。 咪系，前几日嗰个女仔啊，好似话法国翻嚟添啊，屋企好有钱噶。 唔怪之得小马哥咁落力啦，当面讲我爱你，冧死女仔添啊！ 唔好意思啊，你话前几日有个女仔嚟揾小马？ 诶，我哋乜都唔知噶。 你哋唔好误会啦，我同小马已经分咗手噶啦。不过我想知道嚟找他的女仔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知道、啊。喂，小马哥回来了，喂，你自己问他吧。 咦，阿 Lu， 咁好来探我啊？ 这位小姐等了你很久了，小马哥。 喂，阿 Lu， 找到什么事啊？ 我来拿些旧书给你弟弟妹的。 多谢晒、啊。 还有一样东西问你的。 问啊。 你几时改个英文名叫 Aaron？ 咁你都知嘅。又是你以前成日话我冇英文名，我有次揭开一本字典，一睇就睇到呢个名字，好唔好听啊？ 仲有啊，你女朋友系咪叫做盘小敏啊？ 点解你全部都知道嘅？不过平时都系叫佢 Natalie， 点解全部嘢都知道嘅？你识我女朋友？ 从小马口中亲口证实咗盘小敏就系佢嘅女朋友嘅时候。我脑海一片空白， 我最好的女朋友竟然是我的情敌，我还教她怎样去追我自己的男朋友。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搬石头砸自己脚，自作自受，与人无有。虽然我对小马已经没了感觉，但是我亦都接受不到我自己的男朋友竟然同我自己的女朋友拍过拖。我想小敏亦都有同我一样的想法。 回到家对着部电脑，我等阿 Lu 他 online 等了整晚。荧光幕上面阿 Lu 部电脑 online 的信号响起了。做乜咁夜啊？ 你等紧我咩？ 我有嘢想同你讲啊。 我都系、啊， 你讲先啦。 我谂我哋都系唔好见啊。 点解？ 或者你讲得啱嘅，我哋都系做一对 ICQ 朋友好啲。 你系咪有咩苦衷啊？ 我今日知道咗一啲我唔应该知道嘅嘢。 咁啱嘅，我都知道咗一个对我好重要嘅秘密。 如果我问你，你会不会讲给我听？ 大家就当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倾诉秘密，好不好？ 过了今晚我们不会再在 ICQ 里见面。 有什么秘密现在都可以畅所欲言了？ 我先说吧。我今天知道了我以前的男朋友原来他刚刚改了个英文名叫做 Error。 是吗？我今天都见到我以前男朋友，原来他女朋友跟他改了一个花名叫做 Hello Kitty。 我想问多你一个问题。 你问吧。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自己的最好朋友其实是你情敌，你会怎样？ 我不会跟情敌做好朋友的。那你呢？ 我都接受不到我的好朋友有一天会变成是我的情敌。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我情愿牺牲这一段友情。 夜了，先说这么多先。 好好保重， 大家咁话。 嗰年嘅中秋节，我仍然有去赤柱赏月，我仲揸住埋盒月饼去。心底里面，我其实好希望可以见到潘小敏。我坐在沙滩度，望住前面来来往往的人，他哋有啲掂行掂过，有啲就用好特别嘅眼神望住我。但系我就点都见唔到一个我认为系潘小敏嘅人出现。我喺赤柱沙滩度坐咗成晚，最后都系失望而回。我其实没想过如果潘小敏突然间出来找我，我会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去原谅他，但是我情愿他来一趟，或者我们可以坐下好好地谈一谈。一切的事其实都可以商量啫。好快就过了一年。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九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潘小敏，陈文焕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小马。William、Joey 联合演出。